有哭没有说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像熟悉朋友一般，我们无话不谈。你的快乐会承认，我用微笑感受你亲切语言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像雨后天空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让我如此迷恋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开始无休止蔓延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